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程序的运行环境和运行机制。你应该知道啊，编译器的任务是要能够生成在计算机上运行的代码。但是要生成代码，我们必须对程序的运行环境和运行机制有着比较透彻的了解。你要知道，大型的、复杂一点的系统，比如像淘宝一样的电商系统、搜索引擎系统等等，都存在着一些技术任务是需要你深入了解底层机制才能解决的。比如淘宝的基础技术团队就曾经贡献过 Java 虚拟机即时编译功能中的一个补丁，这反映出掌握底层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所以如果你想进阶成为这个层次的工程师，不能只学学上层的语法，而是要把计算机语言从上层的语法到底层的运行机制都了解透彻。本节课呢，我会对计算机程序如何运行做一个解密，话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了解程序运行的环境。第二个部分呢，是了解程序运行的过程。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程序运行的环境。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啊，主要是跟两个硬件，也就是 CPU 和内存，以及一个软件，也就是操作系统打交道。本质上，我们的程序只关心 CPU 和内存这两个硬件。你可能说不对啊，计算机还有其他硬件，比如显示器啊和硬盘啊，但是对我们的程序来说，操作这些硬件也只是执行某些特定的驱动代码，跟执行其他代码并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先从 CPU 讲起。 CPU 的内部啊有很多组成部分，但对于编译原理课程来说啊，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寄存器以及高速缓存，它们跟程序的执行机制和优化密切相关。寄存器是 CPU 指令在进行计算的时候临时存放数据的地方， CPU 指令一般都会用到寄存器。你可以看一下我放在文稿中的典型的一个加法计算 C 等于 A 加 B 的过程。寄存器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能用寄存器就别用内存，尽量充分利用寄存器是编译器做优化的内容之一。而高速缓存可以弥补 CPU 的处理速度和内存访问速度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的指令在内存读一个数据的时候，它不是老老实实的只读进当前指令所需要的数据，而是把跟这个数据相邻的一组数据都读进高速缓存了。这就相当于外卖小哥送餐的时候不会为每一单来回跑一趟，而是一次取一批。如果这一批外卖恰好都是同一个写字楼里的，那小哥的送餐效率就会很高。内存和高速缓存的速度差异差不多是两个数量级，也就是100倍。比如高速缓存的读取时间可能是 0.5 纳秒，而内存的访问时间可能是50纳秒。不同硬件的参数可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是几十倍到上百倍的差异。你写程序时要尽量把某个操作所需要的数据都放在内存中的连续区域中，不要零零散散的到处放，这样有助于利用高速缓存。这种优化思路叫做数据的局部型。这里我想多说一下，在写系统级的程序时，你要对各种 I/O 的时间有基本的概念，比如高速缓存、内存、磁盘、网络的 I/O 大致都是什么数量级的，因为这些都影响到系统的整体性能，也影响到你如何做程序优化。如果你需要对程序做更多的优化，还需要了解更多的 CPU 运行机制，包括流水线机制、并行机制等等，这里就不展开了。讲完 CPU 之后，还有内存这个硬件。程序在运行时，操作系统会给它分配一块虚拟的内存空间，让它在运行期可以使用。我们目前使用的都是64位的机器，你可以用一个64位的长整型来表示内存地址，它能够表示的所有地址我们叫做寻址空间。64位机器的寻址空间就有2的64次方那么大，也就是有很多很多个 T， 大到你的程序根本不可能用完。不过操作系统一般会给予一定的限制，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寻址空间，比如给到你100来个 G， 这对一般程序来说也就足够用了。在存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程序逻辑上可使用的内存一般大于实际的物理内存。程序在使用内存的时候啊，操作系统会把程序使用的逻辑地址映射到真实的物理内存地址，有的物理内存区域会映射进多个进程的地址空间。对于不太常用的内存数据，操作系统会写到磁盘上，以便腾出更多可用的物理内存。当然也存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这个时候你的程序所使用的内存就是物理内存，我们必须自己做好内存的管理。 对于这个内存该怎么用呢？本质上来说，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一个编译器的作者可以决定在哪儿放代码，在哪儿放数据。当然了，别的作者也可以采用其他的策略。实际上 C 语言和 Java 虚拟机对内存的管理和使用策略就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大多数语言还是会采用一些通用的内存管理模式。以 C 语言为例，会把内存划分为代码区啊、静态数据区、站和堆。这四个区域一般代码区是在最低的地址区域，然后是静态数据区，然后是堆。而站传统上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延伸。站的最顶部有一块区域用来保存环境变量。我用一张图表明了这四者的位置，很直观，放在了文稿中。接下来呢，我来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以便加深你的理解。首先是代码区，也叫文本段，它存放编译完成以后的机器码。这个内存区域是只读的，不会再修改，但这也不绝对啊。现代语言的运行时已经越来越动态化，除了保存机器码，我们还可以保存中间代码，并且还可以在运行时把中间代码编译成机器码写入代码区。静态数据区呢，保存程序中全局的变量和常量，它的地址在编译期就是确定的，在生成的代码里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地址。它们的生存期是从程序启动一直到程序结束。它又可以细分为 data 和 bss 两个段。 data 段中的变量是在编译期就已经初始化好的，直接从程序装载进内存。 bss 段是那些没有声明初始化值的那些变量，都会被初始化成零。堆适合管理生存期较长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在退出作用域以后也不会消失。比如我们在某个方法里创建了一个对象并返回，并希望代表这个对象的数据在退出函数后仍然可以访问。而站适合保存生存期比较短的数据，比如函数和方法里的本地变量，它们在进入某个作用域的时候申请内存，退出这个作用域的时候就可以释放掉。操作系统会帮助我们做站的内存管理，不需要做手工的申请和释放。了解完 CPU 和内存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跟程序打交道的操作系统。程序跟操作系统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我们的程序可以编译成不需要操作系统也能运行，就像一些物联网应用一样，完全绑在裸设备上。另一方面，有了操作系统的帮助，可以为程序提供便利，比如可以使用超过物理内存的存储空间，操作系统负责进行虚拟内存的管理。在存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因为很多进程共享计算机资源，所以就要遵循一些约定。这就仿佛办公室是所有同事共享的，那么大家就要遵守一些约定。如果一个人大声喧哗，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程序需要遵守的约定包括程序文件的二进制格式约定，这样操作系统才能把程序正确的加载进内存，并为同一个程序的多个进程共享代码区。在使用寄存器和站的时候，也要遵守一些约定，并与操作系统在不同的进程之间切换的时候，在做系统调用的时候做好上下文的保护。所以我们在编译程序的时候需要知道遵守哪些约定，因为就算是使用同样的 CPU， 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编译的结果也是非常不同的。好了，我们了解了程序运行时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环境，接下来我们看看程序运行时是怎么跟它们互动的。我们天天运行程序和对于程序运行的细节又是否搞清楚了呢？首先，可运行的程序一般是由操作系统加载到内存的，并且定位到代码区里程序的入口开始执行，比如 C 语言的 main 函数的第一行代码。每次加载一条代码，程序都会顺序执行，碰到跳转语句才会跳到另一个地址执行。 CPU 里有一个指令寄存器，保存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假设我们运行一段代码编译以后是形成的程序，这个代码在文稿中，我们首先是激活 main 函数， main 函数有激活 父 函数，然后有激活 bar 函数， bar 函数还会激活 父 函数，其中 父 函数被两次以不同的路径激活。我们把每次调用一个函数的过程叫做一次活动啊，英文是 activation， 每个活动都对应一个活动记录，也就是 activation record。 这个活动记录里有这个函数运行所需要的所有信息，比如参数、返回值、本地变量等。目前我们用站来管理内存，所以可以把活动记录等价于站帧。站帧是活动记录的实现方式， 我们可以自由设计活动记录和战争的结构。文稿中的这张图呢，是一个常见的设计。从上到下依次是返回值、参数、控制链接、返回地址、本地变量1和本地变量2。返回值一般放在最顶上，这样它的地址是固定的。赋函数返回以后呢，它的调用者可以到这里来取回返回值。在实际情况中，我们会优先通过寄存器来传递返回值，比通过内存传递性能更高。参数，在调用赋函数的时候，把参数写到这个地址里，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寄存器来传递，而不是内存。控制链接，就是上一级战争的地址，如果用到了上一级作用域中的变量，就可以顺着这个链接找到上一级战争，并找到变量的值。返回地址，赋函数执行完毕以后继续执行哪条指令。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寄存器来保存这个信息。本地变量，赋函数的本地变量 B 的存储空间。寄存器信息，我们还要经常在战争里保存寄存器的数据。如果在赋函数里要使用某个寄存器，可能需要先把它的值保存下来，防止破坏了别的代码里保存在这里的数据。这种约定叫做被调用者责任，也就是使用寄存器的人要保护好寄存器里原有的信息。某个函数如果使用了某个寄存器，但它又要调用别的函数，为了防止别的函数把自己放在寄存器中的数据覆盖掉，要自己保存在战争中，这种约定就叫做调用者责任。你可以看到每个战争的长度是不一样的，用到的参数和本地变量多，战争就要长一点，但是战争的长度和结构啊，是在编译期就能完全确定的，这样我们就便于计算地址的偏移量，获取战争里的某个数据。总的来说啊，战争的设计很自由，但是你要考虑不同语言编译形成的模块要能够链接在一起，所以还是要遵守一些公共的约定的，否则你写的函数别人就没办法调用了。在08讲我提到过战争，这次我们用了更加贴近具体实现的描述。战争就是一块确定的内存，变量就是这块内存里的地址。在下一讲我会带你动手实现我们的战争。了解了战争的实现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大的场景，从全局的角度看看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代码区里存储了一些代码，闷函数、霸函数和赋函数各自有一段连续的区域来存储代码，我用了一些汇编指令来表示这些代码。假设我们执行到赋函数中的一段指令来计算 B 加 C 的值并返回，这里用到了 move、and、jump 这三个指令。 move 是把某个值从一个地方拷贝到另一个地方， and 是往某个地方加一个值， jump 是改变代码执行的顺序，跳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行。执行了这几个指令以后，赋的返回值位置就写入了6，并跳转到霸函数中执行赋之后的代码。这时候赋的战争就没有用了，新的战顶是霸的战争的顶部。理论上讲，操作系统这时可以把赋的战争所占的内存收回了，比如可以映射进另外一个程序的寻址空间，让另外一个程序使用。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你会看到，即使返回了霸函数，我们仍要访问站顶之外的一个内存地址，也就是返回值的地址。所以目前的调用约定都规定，程序的站顶之外仍然有一小块内存，比如 128K 是可以由程序访问的，比如我们可以拿来存储返回值，这一小段内存操作系统并不会回收。我们目前只讲了站堆的使用也类似，只不过要手工进行申请和释放，比站要多一些维护工作。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带你了解了程序运行的环境和过程。我们的程序主要是跟 CPU、 内存以及操作系统打交道，你需要了解一些重点。第一点， CPU 上运行程序的指令，运行过程中要用到寄存器、高速缓存来提高指令和数据的存取效率。第二点，内存可以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来保存代码、静态数据，并用站和帧来存放运行时产生的动态数据。第三点，操作系统会把物理的内存映射成进程的寻址空间，同一份代码会被映射进多个进程的内存空间，操作系统的公共库也会被映射进进程的内存空间，操作系统还会自动维护站。除此之外，程序在运行时顺序执行代码可以根据跳转指令来跳转，站被划分成站帧，站帧的设计有一定的自由度，但通常也要遵守一些约定。战争的大小和结构在编译时就能确定， 在运行时，战争作为活动记录不停地被动态创建和释放。以上这些内容就是一个程序运行时的秘密。你在面对代码时，脑海里就会想象出它是怎样跟 CPU、内存和操作系统打交道的了。而且有了这些背景知识，你也可以让编译器生成代码按照本节课所说的模式来运行了。接下来是思考时间。本节课我概要地介绍了程序运行的环境和运行过程。常见的静态编译型语言，比如 C 语言、Go 语言，差不多都是这个模式。那么你是否了解你所采用的计算机语言的运行环境和运行过程？跟本文描述的有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